锵锵三人行，这个冯导演到我们这儿来啊，那可不能轻易放他走。其实大家就知道他是拍电影的，但是呢，你们不知道，在我心目中啊，全国有几个最会聊天的，他是其中一位。所以啊，我关注你所有的言论，尤其是见着余悸搂不住火的言论。昨天还讲到一科目，说是同样是面对这个余悸的这个进攻啊，张艺谋的态度是百忍成钢，是吧？沉默是金。然后呢，你昨天还讲到了王朔，王朔你对他有什么？ 王朔的方式就是说，因为你要如果是考虑到就是说维护你自己的作为一个名人的形象吧， 嗯， 你要长期这么维护着，你是非常累的，就你得表演一个正经人啊。他的方式就是，我干脆你也别挖我，你也别那儿狗仔队偷这弄来，哎，我自己就告诉你，哥哥吸过毒，那叫滥用麻醉品，学过法律、 嗯、 啊、 嗯， 没事儿，说那个顶多是强制戒毒是吧？哥哥嫖过娼，我他妈的尊，我觉得那帮妓女比你们高尚啊，我尊重他们是吧？我还有艾滋病的，你跟我握手吗你？你敢吗你？他就是他追着记者说，我有时候碰见那帮记者，有的我问。哎，这王朔，你们那一阵儿哈弄了一下，好像都撤了。哎呦，这你还怎么弄、啊？ 这没法弄， 就歇了。 嗯， 彻底的不用表演名人了，你们对我不用有任何的期待，对我，咱们双方都不用有期待。 嗯嗯， 彻底解脱，我觉得这是有 在哪头呢？ 我呢是特别羡慕他。对，我觉得呢，但是呢，我觉得想做到王朔那种呢，就是。必须得有一前提，就是说我可以不干了，我怎么了？我 没事、哎， 我不用求助于你们，我不用借助于别人。你要是不求人，你就可以做王朔那样，这是最高境界。 但是这个、嗯、 拍电影这事儿啊、 嗯， 这个是一个不是光你自个儿干这事儿、 嗯， 你得有方方面面的一个。这么一个支起来的这么一东西，完了你在这儿呢，按照这游戏规则在这玩， 没错。 你要是说想把这个，你因为你破罐子破摔，你就肯定是获得极大的自由，身心都得到极大的 解放。 这个 对， 就是说， 但是结果 目前 失去整个世界。 对对对，就是说你在利益上没有诉求了嘛， 嗯、 啊就行了。像我们这个还在利益上有诉求的，有的时候呢，你就得忍着点儿。但是我的忍耐力又有限，我没有老谋的这种忍耐力。然后呢，随着那个这个改革开放啊，生活提高啊， 嗯， 加上我那个这个 钱也挣着了， 钱也挣着了哈。这个然后呢，就是有时候呢，就会心里头泛起这种，这个叫什么反骨哈、啊， 反骨 是吧？就是这种，就是说，哎，哥哥今儿不干了这事儿，怎么了？ 嗯， 日子今后一算过得也不错， 嗯， 就是你要给我招的太厉害了的时候呢，我也豁得出去， 我也不老给你们 啊、我也可以说，哎，我就不干了，怎么了吧？ 嗯嗯， 但是我必须得痛快老劲儿。 没错、啊、没错， 你这说起来这举这两个人，我还都就联想很多感叹啊。你看王朔吧，虽然他在九十年代初算是一个从作家群里边最早就是走上影视剧，那时候有王朔年嘛，一年就多少部那个电影是他小说改编的，但是说到底他是一个作家、 嗯、 这个作家就跟拍电影的不一样，他是一个个体的 嗯 生活，对吧？他可以退缩到最后，我就一个笔一个电脑，或者我就写嘛啊，这以后至于你们怎么接受，这是另外一个回事。而张艺谋呢，我觉得我就想起来一个我听说过的一件事儿，这就很让我当时就很感叹，就是什么呢？就是《英雄》那个上映之后不久，有一个《时代周刊》的一个记者，一个女记者，一个美国人，他就跟着张艺谋，他说他跟好像得有前后得有好几个星期，他就经常是在车上，他去摄制组路上就跟他聊，他说的他就越来越。对张艺谋有一种深深的同情，然后张艺谋呢，就后来就跟他回答，就说其实他认为这个还是八十年代是一个最可爱的年代。然后呢，他自己其实从八十年代那个导演开始起步走到现在，也觉得现在就是有很多他就说的他也挺苦的，你知道，他也有很多 对这种急速的转型，就是从那时候我们说的八十年代那种导演中心式的什么作家电影，个人在那儿拍一种艺术片，其实也很小众等等，到电影节外边去拿奖，里边没观众，到张艺谋的《红高粱》之后，就是有了一种新的中国模式，对吧？又有观众，又怎么样，也得奖，但是就有很多非议啊，比如说经营圈里边或者媒体圈，然后你怎么对待这些？不管是娱记还是媒体，其实这里边有很复杂的情境，每一个导演从这里边这么复杂又快速的转型当中做出的个人选择，有很多不为人知的 其实 故事。 其实我觉得呢，就是现在有的评论呢，他呢老感觉呢我跟他不是一国家 啊， 他不在这个政治意识形态的生态里头，他给你提的，你比如说这个大唐山大地震开篇有宏大叙事的架势，然后把76年作为中国的一个转折点的这个大背景也放那儿了，后边沦为家庭伦理剧了，哈，就是这个评论呢，你要说他说这电影他说的有道理， 嗯嗯， 但是呢，他抽离了一个什么呀？就是说，你在现今的这个意识形态下，你要不往家庭现实主义的电影，你如果不往这个家庭不往亲情这儿走，你告诉我哪条路可以走。然后他说后边影响中国人民生活的很多大背景全不存在了。我跟你说，比如说这片子中间的部分咱弄剧本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弱，那你要说弄我觉得特别有的弄，你比如说唐山大地震毛泽东去世这些中国人的记忆，然后跟着你说再一个一跳我们到八十年代了，张静初长大了上大学了，那影响我们的有很大的，完了人的冲突，现在我们只能是说他自个儿生孩子， 你刚才说的这条线就 你可是你说这能通过吗？ 对对对， 是吧？你说谁，你我们想不到怎么把一个东西把一个作品弄得，你要真从现实主义的角度从记录时代来说，那你评论的人他好像是感觉他没在中国待着，你知道吗？ 所 以我 跟这装聪明啊， 这个我看 什么高调，你 冯导演的这电影啊，我真是觉得，因为我们某种意义上算同行， 对， 就这个没，这是就是在中国这个环境里啊，夹缝里求生存，真叫就是郭德纲有句话呀，叫平地扣饼，对面拿贼，就是一丁点的这个可能性，而且你方方面面二老都得满意，不管是这个党政军还是老百姓还是群众老中青， 党政军警特工农兵学商，你 反正 谁都不 能走，全在放在心里。所以说有人说啊，他走向成功你得看着他几这么多年这辛酸路，当年不知道给枪毙过多少回， 对， 给黑过多少回， 我都能练，你听你说把这等于引线， 这个， 说白了 我就觉得 听看的时候都有很多联想， 我 这里边有多少其他的， 我就看出啊，这个你跟你的当时有这么一波人，我还记得吗？当年中国有一个风潮，这跟王朔也在里头，一群人弄个渴望啊什么的火遍全国， 编辑部故事， 编辑部故事又办公司又要拍电影，最后很多 当时编辑部故事王朔就说啊，咱们我出一主意啊，只触及社会问题不触及体制问题， 嗯， 咱这个事儿就过了，这是他说。你比如说我也，你咱就说张艺谋一个都不能少这电影，我看当时看好多评论就是说后边电视台又给这孩子找着了，完了孩子上电视什么，把一个困境简单化了，就如同说我们这个大地震最后的和解是对困境最一种简单化的一种处理。 对， 其实他不了解张艺谋，他拍一个都不能少，他拍了一个农村的落后而且孩子失学，张艺谋旁边起码有一堆人给出了主意呢，再加上张艺谋本人的智慧， 对， 张艺谋不知道这样的结局是没分量的吗？ 嗯， 是吧？ 嗯， 是， 对， 是对他本身这个现实主义的这样的影片的一个消解吗？啊，我想他100%明白，咱们千万别自作聪明，觉得你比张艺谋高， 但是他只有这样，这片子才是顺利可以通过。 所以说，我就在， 所以你每个人真的，你别觉得你比我们又聪明了多少。 没错，这是冯导演这聪明有目共睹，而且呢， 你夸我两句吧，让我 不是夸两句，我在饭桌上都听人说啊，说这个冯小刚的这个聪明，在这个社会里混的绝对够用。这个我觉得真是特别的不容易，就是说当年你看啊，有这个人生不同的选择，有些人呢碰上挫折了，碰上黑了，可能就选择呀就走了，退了，哥们不干这个了。 对， 但是我就发现他呀会有种韧性，就是我就是跟你社会方方面面相周旋，最终我得干我自己要干的事儿，但是在这个干成的过程当中，这个中间也不得不妥协很多事儿，打折扣。我甚至有时候觉得你内心的很多不舒适吧，跟这么多年的这种周旋有关。 其实你要就是在诸多的妥协中缓慢的往前拱，因为每个人，你就说一唐山大地震的这事儿，王中军有他的投资的诉求，当然他本人也是喜欢这个故事的， 对啊， 他也感动于这个故事。唐山政府啊，一半是为了纪念死难者，一半还有唐山政府现在让你表示，这通过这点给我展现唐山三十年的变化的诉求。 我在唐山看的嘛， 你看、就审片的时候，哎，小刚，这个，哎呦，导演，这个，你这李文军怎么不搬家呀？他怎么老住那平房啊？我们这唐山这三十年的变化没有啊？我说他怎么搬呀？他搬不了啊，是吧？他一搬，这人没劲儿了。然后我说他后边有句台词啊，他说我要活得花红柳绿的，我就更对不起你们了。 对， 我说他不能搬，可是你怎么满足唐山的这诉求？然后。电影局有电影局对这种电影的一个诉求，是吧？我们导演有导演自己的诉求，就这些诉求怎么给揉一块儿？我觉得我能把这些诉求给揉好了，我省委书记当不了，我一县委书记，我觉得我是能当。 我在一哪户不该提哪户，还有植入广告的诉求。 植入广告，对，植入广告这个就是说你怎么给他给植入好了。可是现在呢，人家就是说，行，你说这都对，但是你不应该在这个严肃的题材里头加这个，是吧？ 你怎么 这一个把柄被人抓住，人家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但是你说这个我在跟这个公司签的这合约里头，就是公司说你要配合公司做这个，当然我说我以前提这就是要和剧情结合好，其实好莱坞的电影每一个都有， 这是他们发明的。 完了之后呢，我们的观众呢也没有去媒体写上啊，说这2012啊，有哪个地儿是植入哪个地儿，这种心理暗示之后变成那观众看这电影的时候就等着数这个呢，是吧？哎，就是中国人弄了一片子之后，媒体就开始兴风作浪，在这儿说，告诉你在哪儿有，在哪儿有，在哪儿有。中国电影产业链非常薄弱，美国的电影票房只占它的它的这个投资收入的可能五分之一，它有五分之四来自于这个产业链。比如说它的电视播放五六千万美金一部大片，我们中国给你少的20万，多的给你200万人民币。电视的权利拿走了，是吧？DVD 在美国一部大片 DVD 的收入是上亿美元的收入，我们由于盗版猖獗，现在说反正你要愿意大片给你100万，你要不愿意反正我们就接着盗你的，就是这个。你没有这产业链，广告植入已经成了中国电影这个产业里头的唯一的一个环节了，而且还得看人。所以我那天欣赏徐静蕾说那话，人家记者跟他说这个时候，我觉得我这挺有面子的，一般人他还你求他植入他还不植入呢。 所以我说啊，中国的很多问题啊都是因为该给的钱没给够。 你又回到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再跑一题儿啊，我想起咱们头里啊，说起当年的一些人，王朔呀，张艺谋啊，我不禁想到啊，我最近就对你的一个解读，你看你说这个话啊，他说啊，这个年知天命之年了，过五十之后，我不知道是不是人就是成功了还是怎么样，就说这个心里啊，他觉得有这个温情的东西一层一层泛上来，你说用这词儿泛上来，想起老朋友，我老实讲啊，我看这个《非诚勿扰》啊， 哎呦，我也是， 我哭哭的比唐山大地震还多呢。就是你知道我什么地方哭？就北海道， 对， 那个乌桑。 对， 我最近呢还专门让他们把这个片段找出来，咱们可以看一下啊。 钱对我来说不算事儿，就是缺朋友。最好的那几个都各奔东西了，有时候真想你们，心里觉得特别孤独。哎，保重。君は出て行く峠を越えて忘れちゃいやよ気はくれ話すさ私の。 你看，我就后来从这儿，我就想起你的这个体会啊。我是完全不知道你活在一个什么圈子里，但是我就假想，就是当年一块玩的、一块创作的老朋友，因为种种的原因，甚至可能有一些恩怨，对吧？就各奔西东。那么你像他这一枝独秀，发展到今天，蓦然回首，身边可能没有几个能够信得过的朋友。这个时候那种心里的感受， 我觉得越到后来好像这到现在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越强烈，然后你不自觉的这东西好像就在你放就会放在电影里头，所以这电影里头会变得越来越不凛冽了，变得暖了。这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你比如说写微博的时候，我就写我们家那捡的那条狗，我都是感觉到，就是我自己有时候会几个字儿就让我自己会眼睛一热啊。我觉得这还挺好。我觉得别老弄的那个，就是心里头都跟冰似的 啊。 我觉得该化了就得化了。 而且甚至你还会觉得就是说想起过去的一些事儿，想跟过去的一些人说对不起，想去拉拉他的手，甚至是往日的敌人。 那天何东拉我去那个哪儿做一个凤凰网做一个访问，然后呢，因为原来手机那时候何东那个写过一个这个菜我这个的文章，写的比较狠，然后所以呢这有六年没见面了，其实原来跟何东特别熟，然后那天何东啊一上来啊就是拉着我呀，就是这个手攥得非常紧，然后他说我在这个节目上我给你道一歉，我这个不该人身攻击，你就那一个意思别记这事儿了。我后来他凤凰网做完这个，他采访我，他说你能不能谈谈这个访谈的感受？我说我觉得这个对我内心的那种意义，我觉得远大于我们坐这儿说唐山大地震这电影。就是一个和解，就是一个老朋友的这个和解，我觉得是非常的。所以现在有的时候就是开车有时候也忽然忙忙叨叨的，好多事儿都推了，有时候往朔那儿钻一趟干嘛呢？他说自个儿待着呢，他们家旁边的小饭馆，他说怎么着，咱是自个儿坐还是那儿，到那儿不知不觉两人一瓶白酒喝进去了。其实也经常是老在说过去的人，说是梁左呀，说是过去的一些 朋友，说振云， 嗯， 这个振云的这点这个有意思的这种话呀什么的，还是二十多年前的这几个朋友的这些事儿。说完了，酒足饭饱，然后可能就陷入到一种僵在那儿待着的时候了。完了说走了，回去了，睡了。坐在车上，你就觉得舒服。 嗯 啊， 这是是不是说下一部电影听说是要跟王朔合作，也是有这种情节吗？ 对，那天他看了那个《非诚勿扰》，我说你看看，他看完了，哎，他说就是刚这还挺有意思的。他说，因为我一看的时候，我老觉得我有下嘴的地儿，我一边看一边哎，这儿其实还可以那么说， 嗯， 这儿可以那么说。我说那你要有兴趣的话，要不然你弄一个这续集哈，怎么弄一个？他就想了一个挺神的一招。然后他说行，他说那个咱一块儿就，原来他说我都觉着就是范频的这套科，他说我都快不会写了。 嗯。 然后他说哎，一写这剧本，他说觉得行，挺有意思的。所以他说把我这个想写小说这劲儿逗起来了。 哎呦，这真是我呀！你看我这个主持人呐、啊，我有一个感觉，因为主持人经常有机会啊，交往对立两方面，你都是朋友。 嗯， 我多年的感觉啊，我就发现呢，人跟人之间的很多恩怨，只要你是真的就是同情之了解这个人， 对， 你在中间你会觉得，往往都是误解，往往都是误会。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似乎有时候需要恨一个人，还是需要有个心结。长久的他就拒绝。 也有敌人， 哎，也有敌人，还是面子的原因，就是长久他就愿意心结。